第八节，本书纲目的构思。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最普遍、最空泛的问题，但追问这个问题，却也可能把这个问题本己的最尖锐的个别化于每一词在本身。荧惑存在这一基本概念，草描出这一概念所要求的概念方式，及这一方式的种种必然演变。这些工作需要一条具体的指导线索。存在概念的普遍性不排斥探索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因为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荧惑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但这个存在者本身是历史的，所以以最本己的方式从存在论上对这一存在者透彻进行解说，就必然成为一种历史学的解释。于是存在问题的清理工作就分为两项任务，本书也相应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步，依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第二步，依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的纲要。第一步分成三篇。一、种辈性的此在基础分析。二、此在与时间性。三、时间与存在。第二步同样分为三篇。一、康德的图形说和时间学说，提出时间状态问题的先导。二、笛卡尔的我思我在的存在论基础以及思执这一提法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承。三、亚里士多德论时间，古代存在论的现象基础和界限的判别式。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